所以呢这个气温可能会稍微那么稍微高一点 儿。 不过呢就是说今天这个高温持续的时间会稍微的短一些，等到日落前后啊，这个气温可能就会下降到30度以下了。今天下班期间呢天空晴朗，大气透明度很好，对阳光呢没有什么遮拦。有一段时间呢，可能是如果驾车向西行驶的话，阳光是比较刺眼的，请司机朋友呢提前采取这个防范措施，确保行车安全。比如说这个放下遮阳板啊，降低车速啊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这个安全措施。那么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会降到近期的一个最低点，在20度上下。远郊区的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16度到19度。这样的话这个天气就有点凉了，如果还穿这个短衣短裤肯定就不行了，应该适当的添点衣服，避免身体着凉，从而这个引起这个身体的不适。那么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这个世界天气。从亚洲天气的重点来说呢，一个就是日本，一个就是这个印度，都有强降水。首先呢看日本，这个受高空槽和这个富士带高压外围这个有利输送这个水汽条件输送的这么一个影响呢，今后三天日本中部将迎来一轮持久的强度比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并且这个强降雨的这个降水落区啊会逐渐的向南发展，这是日本。那么再看一下印度，印度呢是未来三天强降水会这个北移，其中呢这个降水最强的区域呢是在印度的东北部这一带，到了后天，这里这个就是印度东北部的这降水的最强就有可能达到一个暴雨这么一个量级。这是这个亚洲的一个天气重点。我们再来看一下欧美，先说欧洲。欧洲呢今后三天会出现一轮这个较为广泛的降雨天气，不过这个它的雨强不是特别强，普遍呢都是小到中雨为主，主要是在这个中欧南部以及这个北欧南部局地呢会出现一些大的暴雨，大地区呢都是小到中雨的这个量级。至于这个欧洲的中西部，后天开始呢就是高压级发展以后，英国呢就首先会这个率先升温，之后欧洲中西部呢整个的这个气温呢都会走高。这是欧洲。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北美。北美今后几天呢就是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美国的西北部和这个中西部以及五大湖一带，而东部呢东部沿海则是阴天为主。美国这个气温的起伏呢是中北部比较明显，东北部的这中西部地区明后两天气温会明显的反弹，之后呢会下跌，而东北部地区呢则是在短暂的降温之后，后期的仍有可能这个升温到这个30度以上，这样的话就呈现出一个西北部地区持续的阴凉，而南方呢仍然是一个高压控制下的暑热天气。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谢谢郭老师给我们的介绍。 好嘞， 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在旅行规划师，周三的中午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每个周三旅行规划师，我们就是要请一位规划师啊，旅行的达人跟大家来规划一下自己的 旅行的一些计划。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规划呢，我觉得可能跟大家平时生活状态啊，非常非常的有关系。说到生活，说到工作，有的时候我们讲叫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吧？你必须得会休息才会工作。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这好像是伟人说的哈。 还有远方的苟且。 好，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想起来就是这样，你休息是为了干嘛？为了更好的工作， 为了更好的工作，为了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吧。 但是平常我们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到说，小的时候有那寒暑假，是吧？ 对对对， 上学的时候，对，你可以有一个调整的时期。 嗯， 现在很多朋友觉得有很疲惫的这一面，为什么？就是因为两天休息却总觉得不够，是吧？ 对， 周末两天，我们不是听到那个有计划吗？说有可能今后是不是可以试着探讨一下三天休息？啊， 就是 四天休息。 我觉得不管是工作几天休息几天，它都是处于一个频率比较短平快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这个是就工作状态嘛？ 对, 对, 对， 因为你不可能说工作这个很长时间一段以后再去休息。 对对对， 但是这个休息呢，它可能是短暂调整。 那 我们说有一种调整方法，可能在咱们的旅行达人当中还有小规模的普遍的存在。 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名词叫做间隔年。我们今天来的这位嘉宾呢，我想称他为 就是隔一年过一年是吧？ 间隔年达人。他是一个我觉得对自己的状况会经常去回顾，然后并且去整理，并且想要去进一步去往下一步规划的这样的一个人。今天这一位，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个教育行业的从业者。 哦， 但是他 有寒暑假的吗？ 他没有寒暑假的， 寒暑假的教育工作者。 教育工作者，对对对。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在自己不到三十年的人生当中进行过好几次间隔年的这样一位旅游达人 啊。我们来欢迎一下吧。 欢迎一下 LC。 大家好，我是 LC。 对，你的这个介绍铺垫很长。 但是这个名字呢又很短。 对，是大写字母的 L 和 C。 其实是因为他们就是教育行业嘛，可能会给每个老师起一个英文名 啊。 然后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那个英文名 难了一点， LC就有点太难了，所以还不如就变成两个字母。 写的时候他们也好写。 对对， 没错没错。 平常跟多大的孩子打交道？ 那润这是非常宽的，小到刚出生几个月，大到16岁。 哦， 就基本上成年之前，只要算作孩子的，你都会打交道。 对， 工作平时紧张吗？忙吗？ 紧张，忙呀，工作起来吧。为什么有一个工作的一个信条，包括生活，刚才讲到生活跟工作的一个 balance， 其实就四个词吧，叫 play hard work hard。 这就是状态， 努力工作，然后也要狠狠的玩。 对， 刚才想说狠狠的工作，努力的玩。就人就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你有社会责任的这一面嘛，有家庭的责任嘛，所以可能工作是必须的。 对， 但是这个怎么能调整这节奏？这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 对， 有些人就特别特别特别能忍。 对， 是吧？ 对，特别隐忍，比如张帆。对， 不是，你别举我例子。 他不休假。 你看在演习里面就是这样的，能忍的也能生存，是吧？奋起反击的也能生存。 哎，问问 LC， 你从事这个教育行业有多少年了？ 十年。 十年当中进行了几次间隔年？ 这十年大概是三次，因为马上又要来一次了。 马上那个是第四次吗？ 对。 哇， 所 以平均是不到三年就会有一次。 但是说了半天，其实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对间隔年这个概念我们是模糊的。因为很多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根本没有过这样的概念在我的身上来发生，来进行。 咱们平时可能就是一年有个5到10天的年假。你可以出去玩一趟，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什么叫间隔年。 我们听听 LC 的理解， 对吧？我们其实说过那个概念，但是概念对每个人好像不一样的意义。 对对，因为我说的这个间隔年的概念，可能也就是我认为的个人认为的间隔年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大概是工作，就是比如疯狂的工作，努力的工作3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我就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去放空一下自己。因为我觉得做教育这件事情，可能是也就是因为做了这件事情吧，需要给一段时间是让自己去回顾你之前做了什么。然后其实更想知道的是，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我想知道我是谁，我在做什么，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可以说是在思考一些这样的事情，我到底在做什么，我的价值是什么，我需要有一段这个时间去回顾，去思考一下。很多人都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被很多事情就 带着走，但只有你闲下来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做的是什么。 嗯， 然后第二个我再觉得，因为在做教育这件事情上，本身就是有句老话嘛，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前觉得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意义，但是真的其实你走出去了，但是这出去真的不是就是5到10天你跟着团去走马观花的玩一圈，而指的是你真正的去到一个你非常不熟悉的一个地方，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文化，你去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在那个相对来讲比较长，比如几个月半年的左右的时间去适应一个新的文化，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还会经历很多你不可预测的一些事情，其实反而这段时间会让，反正就我的个人经历来讲，会觉得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磨人的过程，就是你会遇到太多不可预测的事情了，因为一直跳出你舒适区的一段生活，然后觉得在几个月之后吧，会让整个人感觉更包容，对，更包容一些，就是你感觉很多事儿，其实之前你纠结的呀，你去很在乎的那些事情，可能在你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了，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回来之后都更豁达一些，反而就是再去投入到工作的时候，就是心态会更好，每一次都是这样。 所以简而言之，刚才说工作一段时间就得休息一段时间，是这个意思吧？工作3年或者几年之后，有那么几个月是休息的状态， 半年的时间， 这个状态是在哪儿？有可能是在很远的地方，在旅途当中，是这意思吧？ 对， 间隔年，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过给自己制定一个间隔年计划的？ 对， 有没有自己已经完成了几个间隔年的？ 可以让大家来一起沟通和分享一下，如果有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对，这对我来说真是还是一个很稀奇的，因为听说过，但是身边没有啊。 嗯哼， 我身边都是袁一这样的， 努力工作的， 间隔星期，间隔星期都做不到，是吧？ 间隔周末， 对，这我挺能理解的，因为我有很多，我第一次在决定要去玩的时候，因为是跟我们一个同事都是做教育的。我们一起去玩，很多人就是包括我们家里人说不可能啊，这样不对啊，然后你这样的话，你之前积累的那些什么工作经验呀，然后都会就是泡影了呀，然后就是你回来你还想再找工作吗或者怎么样， 就是在长辈眼里会看来说你就是失业了。 对， 就他首先第一个担心说 LC 你是不是被老板炒鱿鱼了，然后你不好意思告诉我们所以你就顶着这个说我要出去玩一段时间的这个名头，然后你就 掩盖一下自己， 掩盖一下这个事实， 已经没有了饭碗的事实。 对，这是第一。第二，其实他就会觉得说，那就算你不是被老板炒鱿鱼，那你一定是工作上遇到了很不顺心的事情，你想， 都干不下去了， 对，就不想干了。 对，这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并且觉得就是，如果说不相信这两种的，然后他们还会相信第三种，说你就是不务正业，然后你就是没追求。 难道没有第四种猜测吗？肯定中了彩票，不工作了，现在就 对。还有说，你到底你干这教育能挣多少钱？ 哎，对， 就因为我们知道做一段时间的工作，他要维持自己的生活是有成本的嘛， 对 吧？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你告诉我们说你要休息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这恐怕得有很大的勇气来做这件事情。 对，是，对。 你当时第一个间隔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怎么样就促成了你就放下，马上就说走就走了？ 嗯，因为当时就是做，我想当时就是做教育这个行业，然后我在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哎，其实就是被一件特别小的事情触发的， 那是一根稻草。 对，这是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本身其实就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嘛，这是首先。然后是一个什么事情呢？是之前我给那个很多家长开家长会，然后给他们讲教育，然后因为当时我在一个国际大品牌，然后就想我们国际上这是什么什么很先进的一个理念，还有一个家长当时坐在底下说，说那我当时去法国的时候，然后人家那个你们这个同样品牌的那个店就没有这么做，然后我当时把我问住了，因为我说的是一个课堂的一个规则嘛，然后我说这是全球统一的，然后后来他 人家提出异议了， 对，他提出了异议，然后我说哎呀，我说他感觉当时一下被我也被问愣了， 问住了， 哎，我说对呀，然后他说你去过吗？我想哎我没去过，后来我就想那我就去吧， 我去看看去、 嗯、 后来那个地儿我还真去了、根本就没有那家品牌，所以证明他在骗我。 有的时候你不验证真是不容易被骗了。 对， 所以我在想，就是我读了比如很多关于教育心理这些书、然后还告诉家长你怎么育儿啊，你遇到什么问题你的心态应该怎么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怎么能磨你这个心态呢，真的去 你给别人讲的都是道理，那个时候讲的都是纯道理， 对， 但是自己并没有说我自己就已经把心态在某一段旅程当中磨练成什么样了， 对， 还没有这个实践的经验， 对，因为在旅程中有太多次你都觉得完蛋了，就是过不去了，但是都过去了。 现在就跟我们讲几个你在建哥年当中完蛋了的事情吧，快要完蛋了的事情，很想听 很多。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来解决的， 对对对， 怎么过去的？ 对， 然后讲一段最最早的那一段吧。当时是想进藏，因为那个 西藏 了，对对对。但是现在西藏去的人很多了， 很方便了。 对，然后当时就是 哪一年？ 是一二年了，其实应该算 六年前。 对，一二年，六年前那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发达。然后想， 那是你的第几个间隔年了？ 那个算是第二个，但是算正式的时间比较长的，就是以半年为起始的第一个 啊、 就是那次玩了七个月的时间嘛， 半年还多呀、 我的天哪！ 对，大家都以为我疯了，然后我能理解。然后那一次就是想进藏。然后当然当时进藏其实有很多条路，有的人走那个就是318，就是从四川进藏、那个是比较多的主流路线， 川藏线， 对，还有的人走的是就是走张掖那一段、其实新藏线， 新藏线。 然后当时想这两条都有人走，然后不走，然后我们循着有一个历史人物就是文成公主 进藏的 那条路， 哎，我都不知道他从哪儿走的。 对，后来我们就是因为查文成公主怎么走的，然后一步一步发现，哎，这个路上会经过玉树，对，当时因为那个玉树那个地方是地震，那时候应该 有地质灾害， 对，然后正在修建的过程中，然后很多那时候其实有北京什么援建过去的，然后那时候也比较好奇，我说那不如咱们就走这条文成公主的路，然后我们就去玉就是走那条路嘛，然后 想重温一下怎么嫁入西藏， 对。我昨天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比较先进的规划的那个行程的软件、我又重新翻阅了世界地图，我重新找了一下我那个路线，大概是从西宁出发，然后怎么进呢，是走了一个叫马多的地方，然后从西宁走其实还是有那个大巴车的，然后后来我就想一路不是走大巴，然后我怎么着都能到拉萨嘛，结果我没想到的是从马多那一站，就是如果我要通往下一站，然后一周只有一个大巴，然后这个大巴坏在了路上， 大巴车坏了， 对，然后这全村人都知道大巴车坏了，我说那什么时候能修好，不知道， 没有期限， 所以当时你就等在了马多这个地方。 对，当时就因为马多那个地方也真的没什么东西，然后 小地方， 对，非常小，然后小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饿了，然后我说去饭馆去吃那个，他只有包子，就是藏式包子，然后我跟那同行的也是一个女生，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因为那边有很少有单独的女性 出行 去餐厅，就是这种、 去吃饭这件事情， 对对，然后一般都是要不是跟着男的去在当地藏民、要不然就是男的一起去、然后我们进去那个餐厅的一瞬间就特别逗，就是当时里边有一些藏民就齐刷刷的就 行 直勾勾的，就是所有人全饭馆人 太独特了， 就是当时那个声音还聊天聊得很大，然后一看见我们俩进来就一直盯着，而且就藏民就非常直接，就是不眨眼的那种，瞪着眼睛，然后就 也没见过这么白净的姑娘， 然后就颤巍巍的坐在那儿了。然后当时，就包子他能听懂，还有一个我们在那边在高原地区，其实要吃那个糌粑，就是糌粑，其实那个东西是很补充体力的。然后我们学了藏语，大概怎么发音，然后就端上来那个，就是全程我们在吃的时候谁都没敢说话，因为他们就一直这样看着，从我们进来到吃完。 因为本来外来的人会比较少， 太少了， 对，非常少。后来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所以也没有什么风景可看，然后你只能走，然后走的时候唯一的走路的就是途径就是搭车。 你没有在马多多等，说再等几天，然后等那大巴车修完了回来接你们，而是你们就沿途这么走过去？ 因为没有 搭车过去， 对，因为没有天数，因为会问那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说那你们一般都多久能修好啊？说上次 等了三个星期吗？然后我的青春就废在这儿了。 于是就搭车一路去到阿拉斯加。 就对，搭车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才去的，而且后来我发现我们选的这条路，本身就是从马多到下一站其实也没有车。 嗯哼。 然后就是当时就有一种就是不无知者无畏的状态嘛，然后就从马多搭车，然后其实第二站就要搭到玉树那个地方，然后玉树搭了一个藏民小哥的车。 搭车顺利吗？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有点后怕，因为这段我们俩之前聊过。 我绝不会搭第二次。我现在想想， 因为你们同行那次是两个女生， 对， 而他们很危险的是一人搭了一辆车、 啊、 他们不是俩人同时搭了一辆车，他是分开搭的。 为什么、 嗯、 为什么会分开？ 是有一段是我们就是后来搭一小个车到玉树还算比较顺利了，然后到那、 嗯、 然后是从玉树再往下一站到囊谦，就是我们再走的时候，然后那一条路一共是330公里，我们一共搭了六辆车。 就是因为人家可能只能搭一段嘛， 只能带你 对对，然后就搭一段，然后最后一段路是最后是两个拉水泥的大货车司机，然后那个货车 拉水泥的，就是那种转的那个， 不是、 okay. 是那种就是拉着那个水泥 袋 的那个、 嗯嗯、 非常重那个车，然后就是因为它是两辆车，然后两辆车就想那你们就一人坐一个车吧、 嗯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什么就坐进去了，然后就搭，而且那个车非常慢，因为它有好几十吨、 嗯、 然后而且走的都是盘山道、 嗯、 就是这些盘山道是你一进去为什么有一些后怕，就是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嗯， 然后他就在那个山上哐哧哐哧哐哧响， 而且很慢的蜗牛爬一样。 对，然后在那个大车上，然后是因为而且就是特别害怕的，就是因为那两辆车有时候你能看到我后边的旅伴在那边一会儿走远了，然后他又没了，然后 过一会儿又能看见了。 对，然后就是整个心都悬着的那么一个状态。 那一段大概搭了多长时间？ 那一天我们是早晨大概5点多钟就出门去搭车了，搭到夜里12点。 我天哪！ 然后是到了一个大车，专门大车司机就是加水什么那样一个地方、 嗯， 然后一般住的旅馆就是40块钱， 嗯哼， 然后是那样一个地方，就是一天都神情恍惚的到了那个地方。 嗯，就感觉是 20个小时， 像是取经路上。嗯， 对，就是，所以后来我们就真的搭车搭伤了。如果有交通工具，就是还是要坐交通工具去。 嗯、现在想起来，确实有这个出行，两个女生在那样的地方，还是 对 有风险。对， 我到现在都是不推荐大家搭车的。 嗯，但是现在进藏有很多种方式，就不像当年了。 对， 今天我们请到 LC 正在跟我们分享他曾经的间隔年当中，正在说的是感觉快要完蛋了的一些经历。 嗯、 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的旅行规划师。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有一种坚持叫挑战。北京电台携手乐城国际贸易城，为梦想创造机遇，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 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重磅签约阿里巴巴，乐城北京服装早市816装修开市，汽车大奖分抗冲，西京旺铺全国火爆热销中，财富热线0311-8569-7777，0311-8569-7777。 哎，听说你儿子辅导老师很不错啊？ 是啊，我下了亲亲家教 APP， 孩子自己选的老师来家里一对一上课，学得可认真了。 青青家教加课堂，让专业教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青青家教，轻松的轻哦。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谁来救救我？出去玩随团不能随心，自由行还没来得及做攻略，怎么办啊？ 找中青旅遨游啊！中青旅遨游私家团，自由、私密、省心，有品质，2-4人启发团，安排星级酒店或特色住宿，提供专属用车加陪同，行程灵活可调整，快带着美美的心情出发吧！

很长一段时间看不见一辆车。 对，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搭不着的时候，我们就背着那个当时背着那个大的背包60多升，然后就一直走，然后有时候也会有那种就是你只能徒步在高原一两个小时，然后可能才会碰到一辆。 嗯， 所以见过那个这样的情况下，有人会崩溃的，有人会受不了的。 嗯， 你看到很多新闻报道当中说，有的人在穿越在徒步的过程当中， 嗯嗯， 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丧失了信心， 对，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最后可能遇到危险他越不过去。 对对， 所以你刚才讲的心理暗示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对，哦，这真的总结的好到位。其实我真的做的是心理暗示， 嗯， 就 因为你跟牛说话嘛，这肯定是心理暗示。 就是 你不是在暗示牛， 我跟牛弹琴， 我可能当时已经 特别有用了。 对对对对 对， 嗯， 对，狗牛，然后这都是好好伙伴，然后就跟他们说话，其实真的是在给自己打气， 嗯， 因为有时候会走到绝望，因为西藏那个天就是一会儿大太阳， 嗯， 一会儿下雨，然后一下雨的话，就能气温从30多度一下就降到几度。因为那时候都很知道很危险，就是它容易感冒嘛，一感冒你那个就会肺水肿，然后这就是有生命危险的， 嗯， 然后就只能当时抱着伞，然后赶紧拿出一个士力架，一边吃一边说我很健康，然后就是这样。 我以为你会说饿了吗？把它吃掉，把它吃掉。 然后剩下就是一边走路一边唱歌，然后就 给自己打气。 对对对，让自己永远保持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正向积极的状态。 嗯嗯， 因为真的听到路上一些说，哎呀，我想不开了，我想去西藏想想你，那你不要来。 嗯， 只会更想不开。 对， 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嗯，确实会。如果你没有更多的处理办法， 得有心理建设。 对对对， 就是能把人走哭了的地方。但是据说你们这趟去西藏呢， 嗯， 还有更远的目标。 对，因为西藏只是要达到的第一个目的地嘛， 嗯， 然后主要还是当时想去那个东南亚和包括尼泊尔那些国家，然后去玩一个大。 人这间隔年的计划，这确实是用时 七个月吗？ 耗时非常长啊。 对啊， 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听这段的时候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你听到的故事呢是在间隔年当中，不是一个普通的旅行， 对 吧？ 对。 所以后来去西藏，以后再往尼泊尔走，这段容易吗？ 还比较容易，因为从那个，因为我的签证其实就是在拉萨办的， 哦， 然后办的那个尼泊尔的签证。其实说实话，我在去之前，也真的没计划我要走这么久。 嗯， 我是到一个地方想下一个地方我该去哪儿， 再续一段假期。 哎呀， 我真的是这样，就第一段是没有规划的。其实我要以后的那些，去欧洲那些是有规划的了。 厉害厉害！ 这一段是走到这儿，哎，不如我去尼泊尔吧。然后这正好带着护照呢，然后就去了。然后从去尼泊尔是比较顺利，是因为你可以在，其实拉萨有那种长途车， 嗯， 然后你可以先坐到那个日喀则， 嗯， 然后在那边就有直接就可以跨境的那一种国际大 大巴， 其实是国际13人、15人的那种小巴， 哦，小巴， 但是能装到30个人，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经历的这些嘛。 嗯， 然后那个过那个口岸， 边界，嗯， 对，然后那个过那个边界其实是就是你徒步过去的。然后当时会看到那个边界有很多那个武警战士在守卫，然后就是大家把自己的背包摘下来， 嗯， 然后去拿着你的护照， 嗯， 对，然后去，然后那个地儿还就叫聂拉木， 嗯， 那个地方，当时到的时候也已经是夜里了，就10点多钟，然后盖一个戳，然后放一个人，然后大家再集合拉到一个那个聂拉木的那个小镇。然后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过的等于是那个喜马拉雅山脉嘛，然后你能看到， 嗯， 然后先开始还是雪山， 嗯， 就是非常的壮阔的那种景色。然后它过了那个就是要快到尼泊尔那个边境的地方的时候，突然间转了一个弯，就感觉是转了一个弯的一个状态，景色完全不一样了，变成了一个就是有小山有小瀑布，然后都是那种 换了一个季节， 对，热带那种植物，然后马上就从几度就是很冷的那个季节变成了哇塞我怎么这么热又湿那个空气， 嗯嗯， 就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了， 嗯，有了海风的地方了。他们讲的叫印度洋的风，从那个地方如果吹的再口子再大一点， 对， 是吧，青藏高原就变成绿色一片了， 对对，然后就是感觉转了个弯就变成那样了， 嗯， 就很神奇， 嗯， 然后就在那边，然后换了那个换了钱，然后拿人民币，他们特别喜欢要人民币， 嗯， 对吧，嗯，对，然后换了这么厚， 还记得是用多少钱人民币换的吗？ 我真的拿几 几期啊，真的记不太清楚。 太高兴了，所以就记 大概哦，我记得3000块钱，然后换了几捆儿、嗯，然后他们换钱那都搁麻袋里边、嗯，然后我说他们这干嘛呢？是收瓶子呢？就是我印象中，结果一过就换钱嘛，然后里边一捆一捆的。 那其实那也是正规的，看着跟黑市似的。 只是因为纸币太多了， 对。然后你在那儿换好钱，第二天你就可以就是去那个宁波尔那口岸了，嗯、然后。他那个口岸入关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棚子、 嗯、 就是 临时建筑、啊、像是、 对，但是可能在人家国家算是一个挺好的建筑、 嗯、 然后对，然后去那边盖完了章又盖一个戳，然后你出去就有好多那种四驱车、 嗯、 然后在门口等着，你可以跟他们划价，他就直接可以带你去那个加德满都， 就划几捆加的蛮多、啊、 对，然后就是一辆车也反正是满满当当，就是塞满了人、 嗯、 然后走，当时反正因为现在我觉得公路应该会好很多，但是当时我们那个路况都是土路居多， 颠簸， 对， 所以必须要四驱车， 对，然后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车、嗯、然后说你们抓紧，我说这还景色这么好有什么抓紧， 坐稳扶好， 对，然后一个俯冲就过去了、嗯、然后就赶紧抓着再也不敢松手了、嗯，就是所有都是在这种状态中、 嗯、 到的那个加都。 加都啊、 嗯、 你看咱们说过加都好多次，说过尼泊尔很多很多，但是一般来说很少提到说从西藏这边这么进去的， 对， 走这种方法的。 嗯， 我们原来是说有这个路径啊， 对， 但是很少有人那么走。 因为我们来说的都是比如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行程，没有7个月的行程、 嗯、所以他这个就真的就是随心所欲的，我选择可能大家走的很少的这种方式。 是、 嗯、 对对，就是路交通过去过口岸嘛，因为我觉得那些、 嗯、 其实你在真正就是有，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其实那些边境小城都特别有风情， 对，而且边境的小城最容易让你产生很多联想， 对、 嗯啊、有很多的那个文学想象、 嗯、没错没错，尤其是就是聂拉木那一块， 嗯，你看他刚才描述的这点，这拍成一个的视频就是特别好的一段情节， 嗯， 嗯，可以做故事片， 可惜发生的太早 对， 我要是这两年的话 早就拍了， 一定会拍下来一些， 就是你到了那儿之后你才出现了那种就是在印度电影里边看到的，就是一个大车有外挂的那种乘客、 嗯、外挂的， 对，就坐在车顶的人、 嗯、 然后和抓着那个后边铁栏杆的那些人、 嗯、 然后我就特别想试一下，然后我就然后人家把我轰下去了，可能就是我臂力不够了 抓不住， 对，然后只能停车的时候还给我拍张照片，我在这外挂。 那这是刚才讲的，他说是这是第二个间隔年，但是正式的算是第一个啊间隔年的计划，去的是东南亚这一带哈、啊、 对， 应该这么讲，叫南亚的这个大陆这么一段路。 对， 后来的几个间隔年当中，你肯定去了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很多发达的国家可能也都去过 了。对， 所以你会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特别大的区别和必然的联系吗？因为我们知道间隔年这种计划可能会去的地方越来越多， 嗯， 说不定你没有那么自主的说我安排今年和明年的计划、 嗯、 或者这一年和那年的计划会有那么多的联系、 嗯、 但是它可能当中还是多多少少会给你一些不同的感受。 对，是有联，当然肯定去的目的地不一样，玩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因为在欧洲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全程都是租车自驾游的、 嗯、 啊，再不用跟人搭车、啊、 对就是这样、啊、对，但是跟第一次的联系是因为第一次是我不知道我能走多久，我不知道我能走多远、 嗯、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就是我们这样走行不行，但是就是那一次就是正式的间隔年的体验让我觉得可以，是给了我就是觉得嗯这么玩，而且在这个旅途中收获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样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它会影响我就是后边就是什么时间我要再去出去体验一下这样的就是间隔年这样的生活， 嗯， 所以它是有这样的联系，而且也在旅途中其实有很多事情，比如我们那时候去欧洲都定好了时间，然后要开车到一段路，因为要还车嘛，然后那时间又卡得很死，在欧洲那边就是人就是非常严格这些规则、 嗯、他们俗称叫死脑筋、嗯、 对，然后结果就是在挪威那时候一个峡湾就开车过去的时候发现下雪了、 嗯、 山路封了、 嗯、 本来我6个小时可以开到就还车那条路就是 开不回去了 走不通了、 嗯、 然后当时如果就正常，因为这件事之前在第一段旅行的时候经历很多这种，就是本来我想去这儿结果发现 去不了， 就是去不了不可抗力原因、嗯、 但如果只有人的话也就算了，但因为你要还车、嗯、 对， 嗯， 后来我就回去，我们就总结一下，没事儿，钱能解决的都是小事儿、 嗯。 然后又回旅馆睡了3个钟头，看那个 就是你根本解决不了了怎么办， 对， 这又长一个经验 对 吧、 然后睡醒了之后就开始查，就是我还有什么路线，发现只有水路，然后就花了可能是三倍的价格，然后又托运了 车，运了 托运了车，然后又载着我们，然后到了另一个地方，然后又多开了两天的路才到还车的地点，然后到还、 觉得亏了还是值了？ 值啊，觉得哇塞，你看这算什么，死不了咱们什么都打不倒。 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租车的时候选择可以异地还车的公司是多么的重要。 对， 开始大家都觉得异地还车贵 贵， 是吧？ 对 但是一遇到这种事情，你想哎呦早知道。 但是他多走了好几天不一样的路线，那些路线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 这 个事儿，这 就是值和赚。因为有的时候你精明，或者是你自己说自己可能不如人家精明，你看 是 有的时候两者之间相互转换。 对，而且这个还车这还不算完呢，第二天我们到旅馆住下来要还车了，就发现第二天车没了。 嗯，为啥？ 后来我就 你违章停车被拖走了。 对， 真的。 对，然后就当时以为被偷了，但是当时想在挪威应该 不 至 于， 然后我们当时想了想，我说咱们回去问问旅馆吧，然后就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你们停哪儿了，然后我说停在哪儿哪儿哪儿，后来才发现因为他当时没有英文标识，天又特别晚，我就看那儿有一个车位就停进去了，结果是电车停车位。 哦，种类不一样， 你占用了公共的。 对，然后我们被举报了，然后后来知道我们被举报了，然后后来那天又去车管所，相当于当地，然后又交了2000块钱人民币的罚金，又把车赎回来再还。 哎呀， 这间隔年当中发生的事情都是，就你刚才说能拿钱解决的，就是解决了， 已经是小事儿了， 对 吧？ 然后经过这些，就是哈哈大笑，然后就说咱们怎么这么倒霉呀、 所以你可以这样想啊，就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者，如果跟团的话，你是遇到这样的事情， 对 对，一切都安排好了， 绝不可能会去解决你旅途当中的这样的困难， 没错。 但是你间隔年，你有这么长的时间，你恐怕会遇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当地人才会遇到的事情， 对， 或者是一个在我们叫现在讲世界公民，这样的人物才能够去解决的问题。那有时候想间隔年到底好不好啊？到底你要付出多少代价来完成？刚才我们说了嘛，LC 他说他自己是个教育工作者，我们知道他不可能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人。 对， 他不可能是一个很奢侈的人。 他和我们一样，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对， 但是他愿意给自己的生活在每一个阶段，时隔两三年，然后画一串省略号。 我们今天听到了他的旅行当中的故事，我特别愿意在下一次听听他生活当中到底是怎么节俭的，能把钱用到刀刃上。 旅行的时候很节俭， 也可以预告一下他的下一个间隔年，在今年的10月份就要开始了。 对， 我们也很期待 去南美洲，然后再加上南极。 啊，好，我们 期待他的故事吧， 等待一下你。归来之后的新鲜的 内容。好的， 感谢 LC 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